岁月永恒，金曲留声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 下面您将听到的节目是经典走四方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经典走四方。在这次节目里，为您安排一组重新编配演唱的经典作品，请听由张燕、方小青、宁玲、陈曦所演唱的同一首歌，穆红、宁玲、问永明、陈曦所演唱的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，以及方小青、宁玲、蔡其平和陈曦所演唱的我从草原来。 高山万座，我们曾走过，每一夜相逢和笑脸都彼此铭刻，在阳光灿烂欢乐的日子里，我们手拉想说的太多， 星光散了， 满了所有的 童年，风雨走遍了， 为了世界的角落，同样的感受给了我们同样的渴望，同样的欢乐给了我们同一首歌。 水千条山万座，我们曾走过，相逢和笑脸都彼此铭刻， 在阳光灿烂欢乐的日子里， 啦啦啦，我们手拉手， 想说的太多。

去时期，我们坐在高， 我们坐在谷堆旁边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